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你的彩烟。

思念故乡的小河，还有河边几只唱歌的水磨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，胡松华带出的《跑马溜溜的山上》，航天琪演唱的《黄河源头》。 十五的月亮

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。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像妈妈。

Yeah.

怎么凉？啊 墙上的旁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《音乐在旅途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。 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。